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57章，我一想起白斩鸡呢件事，就觉得大有问题啊！顾文文就讲，佢哋杀返返嚟嗰一阵就冇撞到白斩鸡嘅人喎，问我接落嚟应该点办。我諗咗一阵间之后，就将阿顾大美亮嗌埋一边，我就讲，嗱，斩草需要除根，呢一次冇捉到证据，一旦俾姓赵嘅呢条友仔走咗出去，佢嘅势必呢就会反咬我哋一口嘅。我諗呢条友仔应该仲喺呢个林子入边嘅。佢呀八成呢担心有埋伏，所以兜咗路，我哋一定要搵到佢至得。顾大美女一听佢面色嘅一变，佢又讲，不过而家我哋毫无证据，咁用咩名誉去捉佢呢？我讲，人证嘛，我同阿豆腐都系人证，而家唔将赵家整冧，佢哋接落嚟嘅反扑一定就好疯狂嘅，只系呢一件事呢仲要你去布置一下至得。我就试一下企喺冇几远嘅嗰支队伍。顾大美女就明白咁岌咗下头，两个人计一计之后决定呢仲系要守山。呢一支队伍呢一共有22个人，喺顾大美女嘅调动之下，分成咗4行动组、8小组，向住4大方向、8小方向咁扩散搜索。多出嚟嘅两个人，我哋就叫佢哋先将豆腐送返返去。呢条友仔个头伤咗，唔系小事嚟嘅，如果耽误咗嘅话，唔知会有啲咩后果。我同阿大美女呢夹杂喺其中嘅一支队伍入边，咁样样嘅分散队形係有利于确认位置，方便汇合。一旦有啲咩发现，即刻呢就发信号，鸣枪招兵。一边搜索，顾文文就一边喺度分析，佢嘅諗法同我都差唔多，认为吕叔肯定仲在生，只係呢唔知道而家匿咗去咩地方。佢又问我，咦，你讲佢会唔会係跟住赵家嘅人走呢？我心諗呢样嘢都有可能嘅，赵家嘅人离开毁灭咗研究所，咁肯定就将重要嘅嘢都转移出去。以吕叔咁嘅为人，必定亦都唔会善罢甘休，八成啊呢阵时可能正喺度同我哋一样揾住赵家人嘅踪影。搜杀咗约我半个钟头，我哋嘅人员先系5，紧接住分散成3一组，最后就分为2。到最后就剩返我同埋顾大美女。两个人系最少嘅人数，如果仲系揾唔到嘅话，咁我哋就只能够汇合出山啦。就喺我哋两个忧心重重嘅时候，喺冇几远嘅地方，突然间就传嚟咗砰砰砰3急速嘅枪响。猛然咁听到呢一啲咁嘅声音，我同顾大美女先系一窒，跟住两个人对视一眼，即刻就向住枪声传嚟嘅方向飞速奔跑过去。呢一个系信号声，有发现啦！呢3嘅信号枪响过后，枪声就冇停低，反而系越嚟越激烈。呢一次已经系冇之前嗰啲节奏啦，啲声音啊非常之混乱，显然系发生咗枪战。从枪声嘅密集程度嚟睇，人数应该仲唔少添。好在我哋喺搜索嘅时候呢，就分成咗散份。虽然分开咗半个几钟头，但系彼此之间嘅直线距离就唔算太远嘅，约莫啊需要10多分钟咁啦。不过激烈嘅枪声大概只系持续咗4分钟左右，就突然间停咗落嚟。顾文文嘅面色系一沉，佢嘅声音有啲发紧咁讲：吓吓，冇声啦，唔通我哋啲人被？我心里边亦都系沉甸甸咁。白斩鸡佢哋究竟带咗几多人呢？呢一个系个未知数，佢哋嘅火力系点呢？亦都系个未知数。我哋虽然系只有两个人，不过携带嗰啲装备都系顶尖，就算真系开火自保，应该系唔成问题嘅。点解而家咁一下子就熄咗火呢？ 唔通系我哋啲人太过勇猛，直接将阿白斩鸡佢哋做低咗？就喺呢阵时，林间突然间又传嚟咗几声铃声嘅枪响。顾大美女嘅耳仔啊灵敏啊，佢侧耳咁听咗几声之后，好惊喜咁讲：吓，系佢哋将人向我哋呢一边引啊，仲系打散战。专业啊，真系专业吓！听呢个枪声，佢哋八成呢就分散开嚟打游击，将人呢就向我哋呢一边引过嚟。等人引咗过嚟之后，我哋嘅队伍汇合亦都差唔多啦。冇几耐，枪声就越嚟越近啦。我同顾大美女都各自咁爬上咗一棵大树，两个人啊喐都唔喐喺度潜伏住。冇几耐就见到下边个灌木丛嗰度捐出咗一个嘅人影。顾大美女嘅嘴里边就发出咗咕咕咁嘅两声，就好似嗰啲雀叫咁啊！下边嘅人影一窒，亦都冇抬头，亦就系喺度揾紧附近嘅一棵大树喺度匿埋。佢哋呢啲人自有一套信号嘅，我呢个外人呢系睇唔明嘅，亦都冇办法去插只手，只能够关注一下下边嘅动静。冇几耐，我就见到白斩鸡带住约莫七八个人呢，从呢个灌木丛嗰度啊捐咗出嚟嘅。喺另一棵树上边嘅顾大美女，枪支就已经瞄准咗啦。只系听到啪嘅一声枪响，子弹啊突然间击中咗白斩鸡个膊头，打到呢条友仔向前扑咗一下，揞住个膊头，单膝跪地。等我觉得意外嘅系，佢就声都唔声。呢一份咁嘅忍耐力啊，真系犀利吓！顾大美女嘅呢一开枪就暴露咗自己嘅位置。白斩鸡嘅人反应过嚟之后，想举枪啊打，周围潜伏嘅人就已经汇合过嚟啦，将白斩鸡嘅一班人就团团围住，放弃抵抗，缴枪不杀。为首嘅嗰个人就嗌咗句口号。顾大美女仲系按照规矩嚟嘅。唔系嘅话，先前嘅嗰一枪就直接打爆白斩鸡个头噶啦。呢阵时被团团围住嘅有20个人，白斩鸡又受咗伤，嗰一班人就点敢反抗啊？白斩鸡嘅面色啊苍白，流住个冷汗，但系咧仲系嗰一副咁嘅死样，唔阴唔阳咁讲。 唉，仲班咗救兵添，你哋呢个系打算做乜啊？啊！谋杀啊！ 我同顾大美女就从个树上边落翻嚟，顾美女就慢慢咁踱步上前讲： 赵先生，你而家系涉嫌文物盗窃、故意杀人、组织非法团体，你同我行一转啊！ 白斩鸡就揞咗个膊头，伤啊，企咗起身，挑咗一挑眉讲： 文物盗窃，请问嗰啲文物喺边度啊？故意杀人，咁个尸体又喺边度啊？非法组织团体，咁啊更奇怪啦，个团体又喺边度呢？ 顾文文啊讲： 有冇？而家就唔好问我，我哋自然会有相关嘅证据，请你配合缴枪，放低武器。 白斩鸡啊冷笑咁讲： 对待呢啲咁嘅暴力执法，我系有权拒绝嘅。相关嘅证据， 佢嘅目光就转咗几下，落到咗我身上。佢讲： 吓，你系指佢系嘛？靓女，我记得你系姓顾。哎呀，真系前途无量啊！佢系做咩噶？你心里边啊最清楚啦。佢可以做证咩？ 喺呢件事上边，我同阿豆腐确实系做唔到人证嘅。佢唔提醒我都差啲唔记得咗添。自从加入咗挖蘑菇嘅呢个行列，我就唔属于系良民嘅咧。睇佢咁得戚，一副你能够将我点咁嘅衰样，我心里边啊怒火中烧。我冷冷咁讲：呢一个罪名都可以唔成立，但系非法持枪终究系拳火，呢一个系证据确凿，唔算冤枉你啦啩。唔好以为你找个靠山等于可以高枕无忧啊！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哋嘅好运呢一次就真系到头咧。白斩鸡嘅面色一沉，一副不阴不阳咁嘅神色啊，变得怨毒起嚟啊！佢啊讲： 陈燕，你有本事将我逼到呢一步， 你亦都算是第一个啦。不过我话你知，你系最好谂清楚得罪咗我嘅后果系乜嘢。自己已经成身腥啦，竟然仲敢去惹猫，你条咁嘅友系傻定系懵啊？ 我话淡淡咁讲，我系傻定系懵啊，与你无关。而家你有两条路拣，一咧你就暴力抗法，就地击毙，或者你配合我哋缴枪投降啊。最后我就学住佢先前嘅样子，冷笑咁讲：二三声为号。一白斩鸡一听到啊，即刻将把枪一顶，佢身后边嘅嗰班人即时就显得慌乱无比。压住呢一班人，我哋又翻过咗山沟，就上咗国道，各回各家啦。豆腐又一次光荣住院。我翻到铺头里边嘅时候，天色就已经暗。俾阿豆腐就打咗个电话过去，话系轻微脑震荡。除此之外呢，亦都冇咩特别嘅毛病，静养一下就得噶啦。于是我亦都冇去医院，冲咗个凉就倒头就瞓。第二日我就接到咗顾文敏嘅电话，佢话佢就已经翻咗北京啦，主要系等佢爸爸咧去帮忙喺北京嗰边活动一下，将深圳赵家上头嘅嗰位主子咧就压一压先，以防会出现啲咩变故，并且嘱咐我讲呢件事咧，你就留俾我哋处理，呢一次嘅事系全靠你哋啦。不过咧，你哋嘅身份系比较尴尬，所以喺呢件事上，你哋就唔能够再出面啦。多余嘅你就唔好再打听啦。等到事情完咗，我会讲你知啊。我讲呢个我知道，我系一个赌斗嘅，唔可能真系去做人证嘅。咁大件事，你一个人应唔应付得嚟啊？电话嗰边，古大美女笑咗一下，声音啊带住啲调皮咁嘅意味讲。 边个话我系一个人啊？反倒系你啊！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嘱咐你啊！赵家嗰边而家咧就俾压制住，佢哋而家系唔敢对你落手嘅。不过冯鬼手提前就俾佢哋搞咗出嚟啊！我担心佢会私自揾你报仇，你同阿小豆一定要小心啊！啊，系啦，阿小豆点啊？ 佢脑震荡喎。 吓，咁紧唔紧要啊？ 唔算严重嘅，话唔埋震一震之后可以聪明啲添。佢一听啊，扑哧咁笑咗一声咁。 咁啊得啦，啊系啦，诅咒嘅嗰件事，如果有啲咩进展，就一定打电话俾我。我话俾你听，你以后如果仲系咁遮遮掩掩嘅话，我就真系嬲噶。 我心里边就好感动，猛咁话系啦。两个人挂咗电话之后，我落楼就睇咗一睇铺头，咁一睇先猛然间发觉喺铺头里面坐住咗一个人，冯鬼手。哇！我心里面打得个突，头先仲同阿顾大美女讲起佢添，点解话嚟就咁快嚟㗎？